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景霄。这节课呢，我们来实现一个 Python 的搜索引擎。承接上文，今天这节课的主要目的是带你模拟敏捷开发过程中的迭代开发流程，巩固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思想。我们将从最简单、最直接的搜索做起，一步步优化。那这其中我不会涉及到过多的超纲算法，但不可避免会介绍一些现代搜索引擎中的基础概念，例如语料、倒叙索引等。如果你对这方面本身有些了解，自然可以轻松理解。即使你之前完全没接触过搜索引擎，也不用过分担心，我会力求简洁清晰，降低学习难度。同时呢，我希望你更多的把精力放在面向对象的建模思路上。因为文章中包含大量的代码块，听音频的同学建议打开文稿同步学习，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那接下来进入正题。引擎一词犹如其名，听起来非常酷炫，搜索引擎则是新世纪初期互联网发展最重要的入口之一。依托搜索引擎，中国和美国分别诞生了百度、谷歌等巨型公司。搜索引擎极大地方便了互联网生活，也成为上网必不可少的刚需工具。依托搜索引擎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广告，则成了硅谷和中国巨头的核心商业模式。而搜索本身也在持续进步着， Facebook 和微信也一直有意向在自家社交产品架设搜索平台。关于搜索引擎的价值，我不必多说了哈。那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一下搜索引擎的核心构成。听谷歌的朋友说，他们入职培训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叫做 The Life of Query， 内容是讲用户在浏览器中键入一串文字，按下回车后发生了什么。那今天呢，我也按照这个思路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知道一个搜索引擎由搜索器、索引器、检索器和用户接口四个部分组成。搜索器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常提到的爬虫，它能在互联网上大量爬取各类网站的内容送给索引器，索引器拿到网页和内容后会对内容进行处理，形成索引，存储于内部的数据库等待检索。最后的用户接口很好理解，是指网页和 APP 前端界面，例如百度和谷歌的搜索页面。用户通过用户接口向搜索引擎发出询问，询问解析后送达检索器，检索器高效检索后再将结果返回给用户。爬虫知识不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那这里呢，我就不做深入介绍了。我们假设搜索样本存在于本地磁盘上，为了方便，我们只提供五个文件的检索，内容我放在了下面这段代码当中。我们先来定义 search engine base 基类，这里我先给出了具体的代码，你不必着急操作，还是那句话，跟着节奏慢慢学，再难的东西也可以啃得下来。 search engine base 可以被继承，继承的类分别代表不同的算法引擎，每一个引擎都应该实现 process corpus 和 search 两个函数，对应我们刚刚提到的索引器和检索器。 main 函数提供搜索器和用户接口，于是一个简单的包装界面就有了。具体来看这段代码，其中 add corpus 函数负责读取文件内容，将文件路径作为 ID 连同内容一起送到 process corpus 中。Process corpus 需要对内容进行处理，然后文件路径为 ID， 将处理后的内容存下来，处理后的内容就叫做索引。 search 则给定一个询问，处理询问再通过索引检索然后返回。好，那理解了这些概念后，接下来我们实现一个最基本的可以工作的搜索引擎，代码如下。你可能很惊讶，只需要短短十来行代码居然就可以了吗？没错，正是如此。这段代码呢，我们来拆开看一下。 Simple Engine 实现了一个继承 Search Engine Base 的子类，继承并实现了 Process Corpus 和 Search 接口，同时也顺手继承了 Add Corpus 函数，因此我们可以在 Main 函数中直接调取。在我们新的构造函数中， self.id to text 等于 dict， 这行代码初始化了自己的私有变量，也就是这个用来存储文件名到文件内容的字典。 process corpus 函数则非常直白地将文件内容插入到字典中，这里注意 ID 需要是唯一的， 不然相同 ID 的新内容会覆盖掉旧的内容。 Search 直接枚举字典，从中找到要搜索的字符串，如果能够找到，则将 ID 放到结果列表中，最后返回。你看是不是非常简单呢？这个过程始终贯穿着面向对象的思想。这里我为你梳理成了几个问题，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当成是一个小复习。现在你对父类子类的构造函数调用顺序和方法应该更清楚了吧？集成的时候函数是如何重载的，基类是如何充当接口作用的，方法和变量之间又如何衔接起来的呢？好的，我们重新回到搜索引擎这个话题。相信你也能看得出来，这种实现方式简单，但显然是一种很低效的方式。每次索引后需要占用大量空间，因为索引函数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每次检索需要占用大量时间，因为所有索引库的文件都要被重新搜索一遍。如果把语料的信息量视为 N， 那么这里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都应该是 ON 级别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里的 query 只能是一个词，或者是连起来的几个词。如果你想要搜索多个词，它们又分散在文章的不同位置，我们的简单引擎就无能为力了。这时应该怎么做优化呢？最直接的一个想法就是把语料分词看成一个个的词汇，这样就只需要对每篇文章存储它所有词汇的 set 即可。根据奇夫定律，在自然语言的语料库里，一个单词出现的频率与它在频率表里的排名成反比，呈现幂律分布。因此语料分词的做法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存储和搜索效率。那具体该如何实现呢？我们先来实现一个名叫 Bag of Words 的搜索模型，请看下面的代码。你应该发现代码开始变得稍微复杂些了。这里我们先来理解一个概念， BOW Model， 即 Bag of Words Model， 中文叫做磁带模型，这是 NLP 领域最常见最简单的模型之一。假设一个文本不考虑语法、句法、段落，也不考虑词汇出现的顺序，只将这个文本看成这些词汇的集合。于是相应的，我们把 ID to text 替换成 ID to words， 这样就只需要存这些单词，而不是全部文章，也不需要考虑顺序。其中 process 函数调用类静态函数，将文章打碎形成磁带，放入 set 之后再放到字典中。search 函数则稍微复杂一些，这里我们假设想得到的结果是所有的搜索关键词都要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那么我们需要同样打碎 query 得到一个 set， 然后把 set 中的每一个词和我们的索引中每一篇文章进行核对，看一下要找的词是否在其中。而这个过程由静态函数 query match 负责。你可以回顾一下上节课学到的静态函数，我们看到这两个函数都是没有状态的，它们不涉及对象的私有变量，相同的输入能够得到完全相同的输出结果，因此设置为静态，可以方便其他的类来使用。可是即使这样做，每次查询时依然需要便利所有 ID， 虽然比起 Simple 模型已经节约了大量时间，但是互联网上有上亿个页面，每次都全部便利的代价还是太大了，到这时又该如何优化呢？你可能想到了，我们每次查询的 query 的单词量不会很多，一般也就几个，最多十几个的样子，那可不可以从这里下手呢？再有，磁带模型并不考虑单词间的顺序，但是有些人希望单词按顺序出现，或者希望搜索的单词在文中离得近一些，这种情况下磁带模型现任就无能为力了。针对这两点，我们还能做得更好吗？显然是可以的，请看接下来的这段代码。首先我要强调一下，这次的算法并不需要你完全理解，这里的实现有一些超出了本章知识点，但希望你不要因此而退缩。这个例子会告诉你面向对象编程是如何把算法复杂性隔离开来，而保留接口和其他的代码不变。我们接下来看这段代码，你可以看到新模型继续使用之前的接口，仍然只在 init、 process corpus和 search 三个函数进行修改。这其实也是大公司里团队协作的一种方式，在合理的分层设计后，每一层的逻辑只需要处理好分内的事情即可。在迭代升级我们的搜索引擎内核时， 命函数、用户接口没有任何改变。当然，如果公司招了新的前端工程师，要对用户接口部分进行修改。新人也不需要过分担心后台的事情，只要做好数据交互就可以了。继续看代码，你可能注意到了开头的 inverted index。 inverted index model 即倒叙索引，是非常有名的搜索引擎方法。那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倒叙索引，一如其名，也就是说这次反过来我们保留的是 word 到 id 的字典，于是情况就豁然开朗了。在设置时，我们只需要把想要的 query word 的几个倒叙索引单独拎出来，然后从这几个列表中找共有的元素，那些共有的元素即 id 就是我们想要的查询结果，这样我们就避免了将所有的 index 过一遍的尴尬。 process 函数建立倒叙索引，注意这里的代码都是非常精简的，在工业界领域需要一个 unique id 生成器来对每一篇文章标记上不同的 ID， 倒叙索引也应该按照这个 unique ID 来进行排序。至于 search 函数，你大概了解它做的事情即可，它会根据 query words 拿到所有的倒叙索引，如果拿不到就表示有的 query word 不存在于任何文章中，直接返回空，拿到之后运行一个合并 cake 有序数组的算法，从中拿到我们想要的 ID 并返回。便利的问题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搜索单词按顺序出现，或者希望搜索的单词在文中离得近一些呢？我们需要在 inverted index 上对于每篇文章也保留单词的位置信息，这样一来在合并操作的时候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倒叙索引我就介绍到这里，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自行查阅资料。还是那句话，我们的重点是面向对象的抽象，别忘了体会这一思想。到这一步，终于你的搜索引擎上线了，有了越来越多的访问量，那欣喜骄傲的同时，你却发现服务器有些不堪重负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你发现大量重复性搜索占据了 90% 以上的流量，于是你想到了一个大杀器，给搜索引擎加一个缓存。所以最后这部分我就来讲讲缓存和多重继承的内容。它的代码很简单， LRU cache定义了一个缓存类，你可以通过继承这个类来调用其方法。 LRU 缓存是一种很经典的缓存，它符合自然界的局部性原理，可以保留最近使用过的对象，而逐渐淘汰掉很久没有被用过的对象，因此这里的缓存使用起来也很简单，调用 has 函数判断是否在缓存中，如果在调用 get 函数直接返回结果，如果不在送入后台计算结果，然后再塞入缓存。我们可以看到 BOW Inverted Index Engine with Cache 类多重继承了两个类。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构造函数，多重继承有两种初始化方法，第一种直接初始化该类的第一个父类，不过使用这种方法时要求继承链的最顶层父类必须要继承 Object。 第二种，对于多重继承，如果有多个构造函数需要调用，我们就必须用传统的方法。第二个需要注意， query 函数被此类再次重载，但是我还需要调用原来的 query 函数，那这时该怎么办呢？请看下面这行代码，我们可以强行调用被覆盖的父类的函数，这样一来我们就简洁地实现了缓存，而且还是在不影响原来代码的情况下。那这部分内容希望你多读几遍，自己揣摩清楚，通过这个例子多多体会继承的优势。到此我来总结一下，今天这节课是面向对象的实战应用，相比起前面的理论知识，内容其实不那么友好。不过若你能静下心来仔细学习，理清楚整个过程的要点，对你理解面向对象必将有所裨益。比如你可以根据下面两个问题来检验今天这节课的收获，你能把这节课所有的类的属性和函数抽取出来，自己在纸上画一遍继承关系吗？迭代开发流程是怎样的？其实对于我而言，通过构造搜索引擎这么一个例子来讲面向对象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这其中虽然涉及一些搜索引擎的专业知识和算法，但篇幅有限，也只能算是抛砖引玉，你若有所收获我便欣然满足。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私有变量能被继承吗？如果不能，你想继承应该怎么去做呢？欢迎留言与我讨论和分享，也欢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朋友，一起交流。